市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杨芳和段永福在广州城内视察，两人说起了靖逆将军奕山。奕山主张参照赤壁之战的战法，火烧英国船只。杨芳认为这种做法根本不会奏效。 杨芳将统军者不合时宜的战策跟老部下段永福说了，段永福听罢，再凶狠的狼也不会不自量力攻击狮子呀，只有蠢人才会舍命求生。功夫，阿静阿和姨娘怎么说？杨芳把他二人贬得一钱不值。阿静阿没有主见，骑墙观风，姨娘更是徒有形骸，没有主见。眼下这个难局啊，皇上和将军督府们既不同心也不同调，皇上真是想得美，将军督府们觉得难。皇上满心期待，将军督府们万般无奈，皇上独断前纲，随时准备惩罚拥兵不战的将军督府，将军督府们怕皇上胜过怕英仪，夹在虎狼与熊皮之间，尽是粉身碎骨，退是抄家问斩。哎，一个没法子破解的难局呀。说到这儿，杨芳万般无奈地摇摇头。大部分遗船载货而去，黄埔岛渐渐冷清下来，福墟码头只剩下两条外国商船，100多个苦力打着赤膊光着脊梁，把最后一批茶叶和生丝运到船上，10几个税吏在茶仓验货。下午3点，复仇神号逆流而上，朝黄埔岛驶来。加勒普号正在皮州塔和趴州塔之间巡逻，执行护商任务。哈尔中尉站在船首，拿着铁皮喇叭冲他喊话： 加勒普号舰长请回答，福墟码头里还有多少商船？ 加勒普号的舰长端起铁皮筒喇叭回话： 还有两条，一条是我国的，一条是西班牙的。要开张了，一律公使要我通知你， 所有商船必须立即驶离抚恤码头，置于你的保护之下。 加勒普号的舰长问道， 什么时候开战？今天夜晚。商船还没申请船牌，来不及了，让他们强行驶出。 头天晚上，义律接到谍报，各省援军全部到达广州，数千工匠在珠江上游打造了几百条火船火筏，在上面堆满了棉絮、松香和桐油火药，只等西风一起就火攻英军。他甚至获悉清军夜袭的准确时间，子时，也就是深夜11点。复仇神号继续西行，通知珠江上所有护商的英国兵船。一小时后，他驶至商馆前的小码头。几天前，商馆前的旗杆上飘着英、美、法、西、荷、比六国国旗，现在只剩下美国的星条旗和英国的米字旗了，其他国家的旗帜全都降下来，这意味着法、西、荷、比四国的商人已经离去。小码头旁停着摩底士底号护卫舰和滇地商行的曙光号武装商船。英军租用了曙光号，准备在紧急时刻撤离侨商和商馆内的海军陆战队。复仇神号停稳之后，哈尔箭步跳到岸上，大步流星朝老英国馆走去。滇地等人隔窗看见他，赶紧到门口迎候。哈尔的口气急而不乱， 滇地先生，医馆里还有多少我国侨商和外国人？ 还有3家英国商行的20多个经理和雇员，5个美国人。 哈尔说，据可靠情报，清军将在今夜攻击我军和商馆，请你通知全体英商和雇员立即停办商务，马上离开。 滇地半信半疑，自从恢复贸易以来，真真假假的俄言流语风影未传，狼来了的喊声不绝于耳，弄得人们六神无主，心境难安。但狼始终没有来啊。一个军官这时跑过来， 军队也要撤吗？ 商馆里驻扎着200名海军陆战队，只要他们在，商人就有安全感。 哈尔说，都撤，6点以前降下国旗，统统撤到曙光号上。 商馆与广州城的西墙仅隔一条护城河，英国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清军的监视之下。6点整，海军陆战队降下商馆前的米字旗，排队登上了曙光号。商馆内空空荡荡，只剩下一面美国国旗挂在旗杆上。太阳斜倚在天际线上，照得瑟瑟江水一片铜红，水面上沙鸥翔集，渔工收网，渔婆收帆，呈现出一派和平景象。但是英军和清军都知道，疾风暴雨就要来了。太阳终于下山了，紫红的云彩渐渐暗淡，像飘在空中的棉絮，一片一片连在一起，把大部分星空遮住。在白鹤潭以西的水道上，几十条哨船和600多条火船火筏整装待发，船筏上堆满了松香和桐油，每3条火筏为一组，用铁链捆住，烈烈西风把他们的桅杆索具吹得摇摇晃晃，有些柴草没有扎紧，被江风吹得高飞远逸。1400多福建水勇聚在岸上，只等一声号令就登舟东驶。3000便兵潜伏在两岸的山岗田野和村庄树林内，数百名炮兵进入20多个沙袋炮台中。杨芳主张维持和局，反对攻打逆夷，他成了碍手碍脚的人物。一山不得不要耍一个小花招，让他去巡视城外的东德胜兵营和4方炮台。杨芳巡视了整整一天，回到行辕的时候天已擦黑， 他是上了岁数的老人了，吃罢晚饭就合衣睡了。 半夜里一阵炮响将杨芳惊醒，他立即爬出被窝打火点灯，一看怀表子时二刻，他披上战袍，踏了上快靴，抓起拐杖迅速来到明远楼前。十几个亲兵听见炮声，像安了饥荒似的跑到院子里，挺枪提刀前来侍候。杨芳一挥手，走去静海门。他一屁股坐进监狱，四个亲兵抬起他，一溜小跑朝城南赶去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几百条火船火发，黑灯瞎火顺流而下。摩底士底号的哨兵最先发现敌人袭来，立即开了一枪。舰上的水兵闻声警动，番兵们跑上甲板，拽起锚链，扬起风帆。炮兵们打开炮窗，拔去炮塞，填入炮弹。一条清军哨船冲在最前面，开炮打断了摩底士底的前围，打伤了一个疑兵。哨船的船头撞到摩底士底号上，七八个水勇奋不顾身，用带铁钩的长杆勾住鹰船，顺势把几枚火弹抛到敌船上。船上的水兵立即开枪，水勇们应声坠入江中。几个英国兵慌手忙脚拽过喷水枪，没等火弹燃烧就把他们喷灭了。摩底士底号迅速摆脱了清军哨船的纠缠。当两船的间距拉到十几丈时，摩底士底号的侧舷炮打了几炮，哨船立即四分五裂，破碎的船板、墙围、锁具、横木漫天飞舞，左舷的水勇们被炸得血肉横飞，右舷的水勇们一阵惊呼，纵身跳入水中逃生。汩汩江水迅速将他们淹没。战斗一打响，冲在前面的福建水勇立即点燃火船火发，而后跳入水中，摸黑朝江岸游去。后面的水勇听到炮响，心惊胆战，竟然不点火筏就跳水逃生，致使大批火筏成了无人操纵的漂浮物，他们随波而下，没有发挥一点作用。英军事先获悉了清军的进攻时间和方式，所有兵船都有准备啊。士兵们听到枪响，动如脱兔，迅速进入战位，向飘来的火船火筏开炮。浪埋水柱与硫磺桐油碰在一起，立马水火交合。当他们发现火船火筏上没有人的时候，很快改变了方式。各舰放下山板，水兵们就用带钩的长杆勾住他们，拖向一旁。当杨芳乘监鱼到达静海门时，战斗已经持续一刻钟了。江面上炮如惊雷，枪如爆豆，他本以为是英军突袭清军，俯着叠墙朝江面一望，这才发现不对，哦，是清军袭击英军呢。他圆睁老眼注视着江面，夜空之下几百条火船火筏借助风力顺流而下。照理说，这么多条火筏同时出击，应当像火龙出行， 呈现大火烧天的浩瀚景象。可是呢，战场上的事情永远出乎预料，浩浩荡荡的火船火筏竟然只有十余条着着火，东一条西一条，闪着隐约的红光，像明明灭灭的余烬，绝大部分仅仅是顺流而下的漂浮物。杨芳明白了，驾驶火船火筏的水勇听见枪炮声心惊气短，不带火筏迫近敌船就跳水逃生了，耗费巨资打造的火船火筏全成了废物了。英国冰船和火轮船散泊在珠江上，间距达2里以上，舰中警号齐鸣，江面上火光闪闪，影影绰绰，两岸的沙袋炮台相继开火，与英舰互射，一道道闪亮的弧线像流星一样在空中滑来飞去，发出刺耳的尖啸和爆炸声，江面如滚水沸油，嘶嘶啦啦响声不断。天黑地暗，杨芳看不清战斗细节，可他能嗅到那浓烈的硫磺味儿。有几条火筏被西风和水流冲到岸上，引燃了岸旁的草棚茅屋，发出红艳艳紫微微的火光，滚滚残烟在江面和两岸飘荡，烧焦的烂木板窝在江湾水岔里，随着水波一起一伏，成群的百姓聚在江畔，又叫又喊，像在刀锋上行走的蚂蚁，谁也说不清他们是在冒险观战，还是在奋力救火。杨芳又惊又恨，又气又急，沿着叠墙朝西走，走到五仙门时恰好撞见阿金阿。阿金阿在指挥骑兵守城，杨芳用手掌重重拍打着叠墙，瘦眉下的老眼像燃烧的玻璃珠子。 哈、啊、将军，一山夜袭英夷，你可知晓？ 阿京阿一个争冲， 杨功夫，我知道啊。 杨芳这一股怨气喷涌而出， 这么大的动静，怎么不知会老汉我？ 阿金阿假装懵懂， 哎，杨功夫，义大将军没知会您啊。 杨芳一听就知道他是在撒谎呢，拐杖往城砖上一戳，哑着嗓子吼道： 你为何不劝阻啊？ 他不吼则已，这一吼就是惊天动地，周遭的兵丁全被怒不可遏的老人给镇住了。阿金阿知道杨芳已经识破真相，难言道： 哎呀，杨功夫，你老人家得体谅义大将军啊，他怎敢违抗皇命啊。 杨芳的手指在空中使劲摇晃， 皇上的旨意，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，你难道不懂吗？你以为老汉我是3岁小儿，竟然和义大将军合伙欺瞒老汉？ 阿金阿劝道： 杨功夫，您别大动肝火，咱们是用一只马勺在一口锅里吃饭的人呢，有什么话好好说。 杨芳一屁股坐在台阶上，他预见到这是一场必败的赌博了，一字一顿地吼道： 为帅者岂可打没有胜算之仗啊？一山的战法纯属瞎闹，那些烂木板子破竹筏子能烧掉敌人的猛冲大舰吗？一山糊涂，你也跟着糊涂啊！这场仗是一败而居难受啊。 阿金阿也看出火攻遗传的锦囊妙计像梦幻一样破灭了，满脸颓丧，一声不吭，像犯了大错的孩子。 晨光熹微时，战斗结束了。几百条火筏火船随波而去，英国兵船只有摩底士底号稍微受损，其他兵船和火轮船安然无恙，依然在江面上耀武扬威。杨芳端起千里眼朝西面望去，商馆的旗杆上挂起清军的龙纹大道，栅墙护栏门窗被砸得稀烂。一问才知，战斗打响之后，2000川兵举着火把冲进商馆，把豪华家具、金银器皿、吊灯顶饰和华丽帷幔洗劫一空。杨芳问道： 哈将军，何时攻占的商馆呢？ 自是二刻，里面可有遗伤？ 有，被兵丁们捉住了，用木枷铐住了。 是英国人还是别国人尚未查清。 杨芳这时才发现阿京阿就是个糊涂将军。杨芳生怕兵丁们秉性促下贪功喜事，恶作剧有余，办正事不足，要是误伤一人，势必惹出一大堆麻烦。眼下必须立即亡羊补牢，杨芳叫来一个军官，老声老气地说道： 你立即去商馆，传我老汉的命令，不论何国商人，不得带家，不得捆绑，不得打骂，谁要是虐待医生，我老汉拿他的脑袋试问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英军占领广州，一山兵败，杨芳接下来会想出什么补救的办法？广东众官县又会不会同意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《鸦片战争》，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历史中的学问，我们慢慢道来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。 冰糖葫芦哟哈，冰糖的张占德， 大哥吃了吗？ 它是由一个个故事串起来的冰糖葫芦。 儿子，麻利儿的到合作社打金酱油去， 肯节上别打退堂鼓，这个面你得给我撑住了。 他是一个老北京对北京老胡同的回忆。 胡同是北京文化的根儿，四合院是北京文化的魂儿。 800多年的胡同文化有多厚实？厚实的文化能没范儿吗？ 师傅，什么叫起范儿啊？ 这里边的门道多了去了。 北京故事广播每天早上8:30，欢迎收听刘一达作品《胡同范儿》，演播尚远。